同美德，增强民族文化自信。世界的声音让那些匆忙脚步多了一份惦念，当你听到就好像看见昨天。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让更多的人听到你，陪着你 新一周的午间陪伴交给彭坦，风儿带着我们飘。他在07年用一张唱片的形式告别了自己的少年故事，而这样的旋律总是会把我们拉回到脚步轻盈的少年时光。欢迎光临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思萌。今天节目的关键词少年，也欢迎你微信搜索公众账号北京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故事，了解到我们节目当中的一个具体的互动方式。那在这里呢，你所有的心情和故事，我都会作为一名投递员，一名邮递员，把你的故事，这些祝福，送给更多的人听。 还要我等多久？ 有你的迁就，能解我的忧愁。总有人要远走，总来不及挽留，在分岔的路口，在下雨的时候，总有人要厮守，还剪不断离愁。别和往事争斗，我们不是对手。 最近的一些电影主题曲当中，你都能够看到这个名字赵英俊，缝纫机乐队里面的都选 C 那首歌曲，词曲创作就是来自他。好，我们刚刚听到守候，我们随时随刻都在守候。以前守候的是一档广播节目，一个声音，特别是那个和广播相伴的日子，可能每一个宿舍每一个家里面都会有一个收音机。而现在呢，我们听电台更多的是在车里面守候一首歌曲，守候一段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歌，邓福如。 在梦里有个地方，你是否还记得吗？你说过的每句话，我都疯狂。迎着风，我轻轻唱，随着落叶去流浪，又想起了那一首《飞风之马》。人总是 总是没 己好吗？只剩这样。 这是一段能够反复出现在梦里面的歌曲，也是稍微打个盹儿，脑子里面就会可能跟着唱起来的。来自阿福，你好吗？天气好吗？邻家女孩的亲近感，而她的原本 500 miles 从第一次被人们听到就装满了背井离乡的想念。离开家乡久了就会想回去，甚至在车站机场哪怕只是路过待上那么几分钟，就会像电池被充满电一样继续赶往下一个目的地。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找到北京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故事，就可以了解到我们节目的一个具体的互动方式了。声音、文字、祝福，包括你想听到的歌曲，都可以在这里告诉我。同样在每期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会把节目交给你，这个时候是来自四面八方全国各地的声音，我们都可以听到在他们的人生旅程当中会有怎样的故事。继续来听 Bob Dylan Boring Time。 Stardust of a pale blue light, you come and pull me in black and white. You're made of dreams. You're blowing down the shaking street. You're hearing my heartbeat in the record breaking year where we were born. Not one more night, not one more kiss, not this time, babe, no more of this. Takes too much skill, takes too much will, it's too revealing. Here came your thought, just like the law. You married young, just like your mom. You tried and tried, you made me slide, you left me reeling with feeling. On the rising curve, where the ways of nature will test every nerve, you don't get anything you don't deserve. Where we were born 书，我偏爱你这一句。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我想让你听见更多。 给了我所有的承诺，而我却在等你。河流给了我所有他洗过的沙石，沙石告诉了岸边所有走过的人，走过的人唱给我所有痛是一句晚安。你说你喜欢海，却不喜欢山。你说你看到了这些，就会对我微笑。所以我在等你。阳光给了我所有的温暖，所温暖抱着我讲了所有的故事，每一个故事里都有一个美好的梦，而我却在等你。你说你喜欢每一座城市都是一句晚安，每一座城市都是一句晚安。你说你喜欢海，却不喜欢山。你说你看到了这些，就会对我微笑。所以我在等你。所以我在。 刚刚看到陆先生告诉我们，每一个故事里面都有一个美好的梦，而这些声音汇聚到一起就成了我们节目的名字，你的故事我的歌。在上周五节目临要结束的时候， Double 给我发来了一段文字，有他点播的歌曲，也有他想要说出的一段话，具体说了什么我们卖一个关子放到明天。也欢迎你在微信公众号找到北京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故事，你可以了解到我们具体的节目互动方式，参与到我们每期节目当中的后半时段有声来信，把你的声音做成一封信，然后寄给更多的人听。 OK， 我们半点之后见。 决定了

会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 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在这里， 在这里， 我们听见你， 我们听见你，听见你。 欢迎光临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思萌。下半时段有声来信，我们来听听这些最为真实的声音和祝福。 有一些声音就像咖啡和茶，触碰我们的舌尖，带着风雨归途的味道。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 小时的暖心陪伴， 听见城市，听见你。 第一封来信来自我们这位叫做思启的小伙伴，有声来信。 大家好，我是思启，我想点播一首《远走高飞》，因为这首歌呢，争取了我很多的美好的回忆，一起走过了2017美好的时光，有欢笑，有悲哀，为了2018更美好的每一天，我想把这首歌献给我的好朋友小龙、沈萌。还有熊，希望我们在2018年加油，为我们一起打拼的每一天，一起努力，谢谢。 来自思启的祝福送给他的小伙伴们，也送给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所有的小伙伴，远走高飞。 我看见窗外的希望， 刚刚在节目上半段还说了关于想家思乡方面的一些情感 500 miles 这边立马就是远走高飞了，好吗？也可以理解的，当然了，年轻的声音是应该要走在路上的，不然等到老去的时候拿什么来填充回忆呢？来自思启送给他的小伙伴们的歌曲《远走高飞》，欢迎你在微信公众号找到北京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故事，就可以了解到我们具体的节目互动方式，文字语音都可以。此时此刻你想要听到什么样的音乐，什么样的心情，或者你有什么样的想法故事要和我们分享的，都可以在这里告诉我。继续，我们来听到的是今天节目当中的第二封有声来信，来自小克。 主持人好，我是你的听众小克，今天我想点一首五月天的《消亡歌》送给我的发小赵赵。赵赵是我从小玩到大的朋友，那这首歌也是我们读初中的时候一段共同的回忆，希望在这里把这首歌送给他，希望他在生活里面不管遇到什么困难挫折都能微笑面对，还记得有我们这些好朋友一直在背后支持他鼓励他，同时也把这首歌送给电台的所有听众朋友们，希望大家一起努力积极向上，不管遇到什么困难，相信只要微笑面对努力面对总能过去的。 屋顶的天空是我们的，放学后夕阳也都会是我们的，不会再让步更多了，唱一首属于我们的歌，让我们的伤都慢慢慢的愈合，明天我又会是全新的，哦，青春是手牵上了都不回头的火车，总有一天我们都老了，不会遗憾就 OK 了，伤心的都忘记了，只记得这首向往歌，那一年天空很高，风很清澈，从头到脚趾都快乐，自己打一架了，想通想不通，反正就是这样了，不会再流泪更多了，有多少错误重蹈覆辙，有多少苦痛还不是都过来了，想起来甚至还会笑呢，人生的试验卡，错也错得很值得，就算某天唱起这首歌，眼眶会有一点湿热，伤心的都忘记了，只记得这首笑望这首向往歌，这一生只愿。 伤心的都忘了，只剩下这首《笑忘歌》。这是小克送给他的朋友们的一封有声来信，连带着这首音乐。当然，这首歌曲《笑忘歌》也是写的五月天他们之间几个人的一种情感。其实今天节目当中已经出现了两首五月天了，这让我想到我之前大学同学聚会的时候，也有一回想到的是另外一首歌曲。我们当时宿舍有一个大哥，对，然后呢平时少言寡语，但是当大家都要离开的时候，要聚会结束要离开的时候呢，怎么办？他也不知道该怎么说话，不知道该怎么去挽留那种所谓的感情，但是他就一直在不断的循环去放五月天的另外一首歌曲，叫做《干杯》。一个人在那里坐在餐桌的角落，也不跟别人告别，就一遍遍的看着《干杯》的 MV， 听着那首歌曲。你的故事，我的歌，继续来听到今天下半时段有声来信当中的第三封，来自 Amy。 Hello， 主持人好，我是你们的听众 Amy。我今天想点的歌是一首老歌，来自林忆莲的《纸飞机》，送给我的好朋友晶晶。这是一首我自己读初中时候非常喜欢的歌。之所以想点这首歌，是因为希望我的好朋友晶晶能够永远记得那些属于我们的过去的年轻的时候的简单的快乐，也希望他能够尽快的找到自己的骑着白马的王子，以及自己的幸福的简单的幸福生活。也把这首歌送给其他听众，希望大家都能够想起儿时那些简单的快乐。 纸飞机，没记错的话，这张专辑是在林忆莲的母亲刚刚离开不久的时候发行的，所以这首歌里面很多都是怀念童年的时候，小时候的那些童真木马包括纸飞机这些玩具中的回忆。怎么说呢，前段时间我的 也有朋友家里面刚刚离开了家人，这样的离开是必然的，每个人都会有，所以可能让我们更加懂得珍惜当下，珍惜现在听到的每个声音，听到的每一封信，珍惜在节目当中为你播放的每一首歌。今天节目有声来信，下半时段听到的第四封来信也是今天的最后一封。如果你也有想要说的故事，想要分享的心情和音乐，可以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故事，就可以知道我们节目的一个具体的互动方式了。然后把你的文字、语音和你想要传递、送出的一首歌曲告诉我。在这里，你要知道，不只是我，还有广播另外一头，所有人，我们都在陪着你。来听第四封。 主持人好，我是 Jennifer， 今天想点一首歌，明天你好，送给我姐姐还有弟弟，我们都在北京，但是见面的机会不多。嗯，送这首歌呢，主要是希望他们可以抱有初心，怀揣着梦想，拥有更美好的明天，向明天继续奔跑，拥有更灿烂的未来。 看昨天的我们走远了，在命运广场中央等待，那模糊的肩膀越奔跑越渺小，前方前的伙伴在举杯祝福后都走散，只是那个夜晚我深深的都留藏在心坎，长大以后我只能奔跑，我多害怕黑暗中跌倒，明天你好含着泪笑，越美好越害怕得到，每一次哭也笑着奔跑，一边失去一边在寻找，明天你好声音多渺小，却提醒我勇敢是什么。在楼梯的角落找勇气，